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听的是 HKPinet.com， 我是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Hello。 Hello， 喂，我哋就好似啊上个礼拜就令到啲人失望啊。 喂，我真系呢礼拜俾人系咁追问，点解冇节目？ 我做街站啊，有人走嚟问啊，点解上个礼拜你唔出啊？咁样啊？ 聚都有人问，点解礼拜一冇奖？ 介绍咗阿少伦先，阿少伦喺度， 时间嘛 ，Raymond 啊， 阿少伦喺度，阿少伦喺度 ，Hello， 系关少伦啊， 施政祖国嘅少伦吓， 即系建筑师。 嗱，上个礼拜嗰种咧。是有一种广东的俗话去形容那个状况的。 是出得街的吗、 oh, 出得街的。No! 出得街的吗 出得街。 乜嘢都出街的。 打个工喂打个工尾你哋啊。射波嘛那样叫做。 射 波、哦。射波。 射波啊你要射波就是吗你。 不是那样叫射波。嗱你真的不懂啊少伦懂啊我 懂我打工的嘛。 少伦你怎么看得show啊 是喎、哦、停咗睇咗 show 嘅。 係囉。啊唔怪之嘛哎 观众睇唔到㗎。 而家影相。唔似山口。 喂一係要show好緊要㗎你个造型。 我留返佢留返佢。 型好多我觉得。唔係话而家唔型。但係呢、那个造型呢真係好型。 乜剪咗河童头又砌咗 show。 好喇喎你嘉宾嚟㗎呢个好大都系。 我哋杀手嚟㗎呢个。 而家都系杀手啊。 杀咩呀 我觉得嗱， 佢未知道咩射波啊。 一望落去呢就系一个杀手。 而家你要識落先係 一望落去咧就好似平常嘅 河童咯， 普通人咁樣 可以自防 呢啲先至防不勝防啊！ 而家睇落就係射手。 係啦，講翻你嘅。 而家你講翻係點解叫射波？ 多留話唔知點解叫射波啊？ 嗯， 點解啊？我即係潛水啫喎。 射波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叫射波。 屌！喂，好有研究。 通常咧有一日咧，啲人突然間唔翻工咧，嗰樣叫射波。 識 lift 啊！真係 識 lift。 咁點解叫射波 啊？我唔知道，其實我帶去射波呢個話題嚟。 叫做 咁，你想講咩？你想帶去邊個話題咧？而家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親切嘅動作咯。我係香港人嚟噶嘛。 踩波車或者磨姜啊？ 喂，我係啦，我哋係香港人嚟嘅，有一個 踩波車同呢個又有關 行為去美化咗我哋 咩啊？四十幾啊？踢波啊？ 射波啊？ 哦，射波都可以話係識 lift 咯。咁點解唔可以踩波車啊？ 呢個係一個香港好親切嘅慣常嘅動作嚟噶嘛？ 或者越位咧？ 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句說話，休息係為咗走更加長嘅路，係咪？ 咁射波呢？ 射完波都係為咗走更加長嘅路囉，係咪？ 咦，毫無悔改啊！ 即係我毫無悔改啊！ 我同啲聽眾講聲唔好意思，上個禮拜呢就係啦，因為即係各種原因啦，咁我大家冇出現到嘅。 因為大家都係我。 所以本來今日禮拜我 suppose 所以唔使返我都返嚟。 我係自己首先啦，跟始作俑者係。 點解呢？ 始作俑者 所以人系咁抢我哋，你知唔知我同阿 Chris 喺沙田摆街站， 嗯， 真系有人走埋嚟，点解你哋冇做节目噶？咁样 ，Oh my God， 咁犀利，令到我哋 系啊， 你哋好出名噶咯， 好出名噶啦， 系啊， 讲一讲，即系自己咁讲， 半个公众人物嚟噶啦。 因为有啲嘢，因为点解呢两个礼拜特别忙咧？因为八号我会唔喺香港，即系我会嚟咗香港， 九月八号， 九月八号系啦， 系咪啊？ 星期几啊？ 即係下個禮拜我會做埋節目先嚟香港。咁我依仔我 去完就返嚟做節目啦。 唔係去完我應該做唔到一集，即係八號之後嗰集。因為呢我依仔會喺意大利結婚。 意大利。 咁就係啦一堆人飛過去。即係嗱老老實實係唔係都好。喂我覺得呢樣嘢。 你嘅依仔本身係喺歐洲住㗎。 完全錯，佢只係去過意大利交流啫。 咁點咁專登喺香港飛過去意大利結婚。 可能嗰段情呢就喺意大利萌芽嘅。 黐線，我去年呢個時間去咗布拉格都係參加人哋婚禮咋喎。 都係啦旺場啦。咁但係老老實實 會飛。 我真係覺得冇乜需要咁樣嘅啫。好多佢唔聽嘅節目。 係巴黎係囉。之後有一個去希臘。係 啦初頭呢好興係泰國嘅。泰國而家都仲有好多嘅。但係話晒叫近啲啊。但係你要飛到要歐洲。即係都幾難相 沖繩啦， 真係飛一日啊！ 咪請你先機票，起碼 哇咁好嘅你個朋友， 通常都 全部全包 全包哇！咁你朋友識得講， 仲有 咪介紹埋我哋先？ 俾文都係啊， 介紹你都係請埋 我冇零用錢仔， 點都識得咁好嘅朋友嘅？我冇試過，只係自己俾錢。 呢啲原來大家個嘅階層係唔同嘅，好明顯佢哋 我出包先啦， 高我哋幾班啊！ 拜拜， 唔一定嘅，我哋係尖 牌。如果你去日本，又或者去沖繩島，又或 者去理解， 都可以理解，或者去菲律賓都可以理解。但係即係去到布拉格咧，去到希臘啊，去到意大利咧，我就真係覺得要搭十九幾個鐘頭去啊，搭十九幾個鐘頭翻。 錢係一個問題，但係其實你揾啲親朋戚友，佢都要將啲時間俾到你， 要請假啊嘛。 你中間你個 travel 嘅時間好鬼長㗎，你起碼要兩日。系咪先啊？來回 你冇理由去得咁遠，你去兩日咁啊？問題係， 去咗十日咯。 係啦，咁係啦，我都係差唔多去十日啦。 搞亂聽眾都少咗個係嘛？ 係啦， 金牌節目嘅主持人。 咁、我唯有就係買啲手信翻嚟請大家食。 意大利啊， 係嘛？係 啊，我哋節目冇咗監製咁， 就可能就有多啲橄欖啊、chorizo 啊嗰啲咁樣。 意大利酒好似 OK 啊， 酒得啦， 啲酒得。 係啊，意大利嘅酒好 OK 嘅。 風乾火腿係咪啊？ 係啦，咁我嗱下個禮拜問一條問題啊，答啱咗我請大家飲酒。唔係請你哋，係請聽眾朋友飲酒。我寄俾你 飲酒嘅 嚇， 你揾我笨啊？ 得啦，我 飲得咁，我飲埋你一份啊！ 聽眾， 咁我哋飲埋你一份啦，係咪？我哋 多啲咩手袋有啲咩？ 哦，我買手袋啦 ，OK。唔要走啦，我 啲人整咗水啦。你要整 喺意大利邊一個地方咧？ 佛倫斯。 哇！ 即係斐蘭翠， 斐蘭翠呢個名 喎 ，Firenze 係啊，跟住又會落羅馬，即係幾笪地方啦。咁但係，唉，即係都係。我其實唔係咁好少長程飛機搭嘅，我其實唔中意搭嘅，係 咪啊？ 係 人越老咧， 人越老係越驚呢啲嘢。 之前去過意大利， 真 咁咪真係可以真係好乘機咯。如果係咁樣嘅話， 係乘機嘅咋？ 兩公婆一齊啦， 兩公婆一齊啦。 我去台灣都驚，而家搭飛機。 咁你有啲問題啦，你去 check 佢啦。 你明唔明？你哋越睇得多啲空難咧，你唔覺得佢一陣哇？ 哇！咁死啊！同佢一定坐飛機，一定喺度捉佢㗎。呢樣真係啲咧，真係啲咧嗰種。 唔係我隔離，我拍俾個但係個男嘅批咗我一爭，我好似真係 批邊瞄準你邊度嚟批啊？ 邊個位？ 手臂啫， 好難瞄到啊！ 因為佢就 你咁幼啊，手臂 瞓得多謝曬，瞓緊覺咯，突然間真係成個拋即係離地咁樣啦，跟住佢就啱醒啦，跟住就咁樣就雞翼咯。 咁你需唔需要綁住安全帶？ 咁樣我唔敢鬧佢嗰個。 但飛機係最怕咧，尤其是長途機咧，你瞓唔著，你係想死。 唔 係你係瞓唔著，你真係想死喎！ 睇戲啊， 係咁睇三四 套。你邊睇咁多？ 睇到 嘅好睇嘅， 睇到你攰到差啲自瞓嘅啦。不過我想問下你兩公婆中唔中意啲咩文物啊、歷史啊、古蹟呢啲嘢？ 我會睇，佢就唔會啦。 咁佢做咩啊？ 佢啊， 個律師冇名牌喎， 唔係會落羅馬，所以佢會做啲 research 啊。 當年咧，我同我太太去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話去呢啲地方咧，我太太話：，唉，有冇好睇啫？爛地一塊。去到邊度啊？難得一塊啫！ 嗱，呢啲女朋友識一個，呢啲老婆識一個，係 意大利， 好鬼煞風景噶嘛！ 羅馬係噶，難得一塊嚟嘅。 係啊，因為點解？其實我睇 羅馬有鬥獸場，又有 咪難得 咯， 係咯，咪難得。 點解咁講咧？嗱，仲有少少 background 嘅，因為太太咧，佢當年去大學畢業嘅時候咧，佢就孭背囊同啲朋友 去過 啦，係啦。咁但係咧，當年去嘅時候咧，因為啱啱畢業咧，冇乜錢噶嘛，好多地方咧都係咁要望下，有啲咧要俾入場費都唔去噶啦。 係啊， 係 啊，都係啊。 唔使俾入場費咧，或者係平啲咧，入過去睇完之後咧，咁佢有少經驗啊嘛，諗住問佢啦。喂，聽講呢個入面你去過喎， 唔俾入場費真係好核突， 難地一塊咁樣，哇！即係嗰種咧，就天堂跌落地獄嗰種感覺咧。 你諗下啦，海洋公 園定你 expectation 先，同埋麗園嘅分別咯， 係咪啊？ 係咯，麗園唔使錢，哇！你入去 就係難地一塊 走啦， 就去難地一塊啦。你去海洋公園唔係， 你會玩㗎嘛？ 你喺海盜船有過山車， 你喺嗰 有海洋館， 法師古之幽情。你咁諗啊！哇，成個羅馬帝國係點啊？即係點解可以雄霸歐洲？ 呢嘢 你諗太多啦，大佬！ 你諗得太多啦，唔得！ 鬥獸場哇 ，Gladiator！ 我成日諗一出戲嗰啲，哇，好多嘢可以諗噶嘛！ 你諗得太多啦， 一個人一塊，或者成地都係嗰啲玻璃。 嗱，一個戰艦會點樣答你咧？ 係啊！ 如果我要去呢啲地方，我梗係第二個人啦。點同老婆去啊？ 戰艦咩？你個？ 好賤咯，好賤！ 我諗起成家，其實阿路人甲嗰個女朋友就去意大利，俾人哋打曬荷包咯。 係咩？嗱，啱啊！財不可露眼，嗰啲地方真係好多朋友。 啲 Gypsy 曬。 唔係，佢直頭係行路邊咧，啲人踩單車咧就會搶就走咯。 喺羅馬俾人爆屍， 你預計 你 會平好多。 你爆咩啊？ 酒店度俾人 好熱啊，係 咩？ 咁你行兩步咧，就去食嗰啲 gelato 嗰啲咧，意大利嗰啲 gelato， 即係通街都係，咁變咗咧就好有機會，你可能會食十幾廿次。 你啦，我唱夠錢嘅，係咪？我唱夠錢嘅。 哦， 誒，少林想講嘢啊！ 我冇話先啊，喺羅曾經試過羅馬俾人爆竊。 點爆？爆酒店房？ 爆竊定爆竊啊？ 爆竊即係喺酒店。 你淋佢水咧，一間呢個有。 爆竊 喺酒店裏邊，跟住夜晚嘅時候，竊爆竊 爆竊。爆泄， 咁样嚟嘅，咁样嚟，咁样我就算啦，我呢啲喺度成日都俾人食噶啦，嘉宾都要喺度。 跟住夜晚喺酒店房咯，佢夜晚我瞓觉嘅时候入咗嚟， 攞晒喺窗度爬嚟啊！ 哇，你唔 有啲好好有露台咁，但系跟住就攞晒银包抄晒， 你唔起身嘅， 就唔知点解起唔到身。 其实咪 我唔知冇声，好好静， 有咩发梦啊？你女朋友抄晒啲嘢啊？ 跟住扮晒嘢啊！哎呀，点解唔见晒钱 嘅 ？Oh my god！ 问下你先，而家系边个老婆嚟嘅？ 咁应该一定系， 一定系噶啦。 我系包咗个袋喎， 系啦 ，OK， 点 解嘅？咁危险啊！我都觉得 有危险噶，危险噶。 喂，意大利有生之年系应该即系要去一次嘅，系咪咧？ 系噶系，我都觉得应该系。 如果你去咧，其实即系你侧边嗰啲地方咧，其实都应该。不过算啦，呢啲你安排晒噶啦，我相信应该要去就去晒噶啦，唔使咁多。 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六，亦都有一笪地方咧，大家一世人都要参加一次噶。我同你又有去，阿 Chris 有冇去啊？ 乜嘢啊？ 迷迷望聚。 点解一世人要去一次啊？ 冇人邀请我，系咪先啊？我边同呢啲又咩又厨房又咩剩？ 我唔系啊，掹车边， 我都唔知噶， 我系啊，我哋都系掹车 边。我坐咗 head table， 我无啦啦。 咁劲， 咁样去到。 哇！你知唔知 Donna 姐人脉几紧要啊？ 使唔使劲 边啊？ 使唔使劲走？ 知咯，使你讲咩？ 系啊，去到我大佬客，我一齐坐啊。琴晚去威啊，系咁喺度集邮啊，影咗几多相啊？ 我好无辜咯， 有边个你冇影啊？系嘛？ 我影咗个， 应该话个个走嚟同 Donna 姐影相集邮。 唔系真系好多人噶，话我有睇我哋节目咯。真系真系坚嘅，坚嘅。 嗰个 topic 本身系好易， 唔系啊！但系啲人话你听花生台啊，起迷迷咯。 咪啱啊！ 花生台都好多人去。 跟住咧，佢哋就系话花生台啲节目 好多好多好多 个迷迷。 其实唔适宜而家讲嘅， 几个咁讲。 即系其实唔好骄傲，即系其实你可以私底下讲，但系咁样 report 翻个事实， 公开喺支麦度嗌出嚟咧，人哋会话你造假。 所以咧，佢哋就邀请。 尤其是你嘅党嘅身份， 我哋再翻去做节目啦。 系咩？边个邀请你啊？萧太啊？ 萧太， 你又好啦， 系 今次 唔系嗱，唔系，即系我觉得咧，你系应该揾个更加好、更加聪明嘅拍档嘅。 哇，唔好啦，我好危险啊，影张相都俾人哋笑。 点会啊？你咁好人气吓，而家先2015，仲有2016咁长一年。大家會發生啲咩事又未知。 我俾人誤會。 係嘛 ？Raymond 講呢句説話時候 ，Donna 咧就喺度輕輕地咧染一截，將個頭髮咧喺度撥嚟。 喺度撥嚟撥去。係啦。睇到呢啲小動作，你就知佢咧。 你知道佢。 下年你都睇實佢㗎啦。 表面上冇乜嘢，其實心入邊好得意。 有邊啲朋友住新界東啊？嚇！有邊啲朋友住新界東啊？ 我唔會咯。 哦，係咩？ 誒，過問我都唔會。 系 我想讲返啦，我其实影咗一张相都同 no 跟住就搞咩搞咩。 嗱呢单嘢我想细心啲追问一下，因为呢你嗰日咧 有路过咋？ 唔系，因为成晚其实我都系同阿 Terence 讲，因为阿 Terence 大家知边个 Terence 系嘛？咁啱啱做嗰件好开心嘅事，咁我成晚就好好讨论咧 Tesla 呢个电车，因为佢喺度碎紧人买电车，原来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而家有个 promotion。如果我买咗架车咧，我碎阿少伦买一架嘅话咧，我同佢都有10,000蚊 rebate cash。 大家车几多钱啊？ 你有平又贵啦，平啊六啊零啊，平啊六啊零， 平啊六啊零。 咁如果呢间房 抵买啊，买多两部先。 我 哇，有一万蚊 先 咯， 真系。 哇，真系。 我听日买啦。 买四五架，人一架。 你知唔知啊？ 喂，唔好啦，你唔好买咩酒送俾听众啊，就抽架车。 睇下睇下车咯。 唯有系咁啦，噏得出啊？ 点解贵嘅？ 白黑，跟住有啲 metallic grey， 跟住有 metallic black。同埋有另外兩metallic blue， 你去叫 Uber 咪有咯。 因為點解呢？因為阿宇陽就係 refer 咗阿 Terence 呢個客俾 Tesla， 咁佢每人都10,000蚊 rebate， 咁所以琴日呢，啊禮拜六呢，阿 Terence 好落力， 你講緊電嗰架車係咪？ 係啦，佢就話俾我聽，唔係啊，呢個電車真係好啊！嗱，威文你計下，其實咧頭 香港咧其實真係好快，我通街都見到㗎喇喎。其实呢系咪啊？即系呢样嘢其实都一嚟新咧，二嚟佢量其实唔系咁多噶嘛。 嗱，我唔知之前咧， 香港可以买到空街都系，见到周围都系。 我成日都谂紧就系话，喂，咁唔系个个屋企住 house 或者你住嗰个地方有个电插头噶嘛？我呢样嘢从来未谂过，所以我咧就一路以嚟咧问都冇去问过呢个问题。我直情系问咗管理处，喂，我可唔可以即系我冇问 Tesla， 我系问自己管理处，喂，我可唔可以教个电插苏喺度啊？咁答案唔得嘅，因为我啲车位冚唪唥卖嘅，咁变咗就如果边个申请一个插头喺佢嘅位附近嘅话咧，咁我谂都好多人会做呢件事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大厦嘅供电系统咧唔 support 呢件事嘅，除非你系预先我规划咗呢度有20个位都有电嘅，你就一定要去嗰度。 但呢样嘢深刻都要做噶啦，因为始终都系大势所趋。 但系咧，据一啲现实嘅 Tesla 车主，即系例如林宇阳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原来嗰啲车咧，你 suppose 屋企系唔插电噶， 咁点啊？太阳能插电啊？ 你系每一日，即系譬如咧，你总之一个礼拜揸车，你梗有。 generate 啲電㗎， 你梗有機會去到一啲停車場係可以免費插電嘅。第一電係唔使錢嘅，基本上你架車，你諗下你養一架車，你架車唔入油 啊？美麗大廈 唔止太多地方啦，佢就话俾我听，哦，原来我谂下，喂，原来澳海城都有喎。 呢种人咧就系佢啲澳海城泳池咧。冲埋凉翻屋企 ，exactly， 连水都悭翻嗰只。 呢个比喻非常之好，你知唔知？喂，如果我喺新界揸下车出嚟， 番碱添， 番碱。喂，喺新界揸下车出嚟，泊喺澳海城，你免费泊，唔系你系免费插电之余，仲有 park and ride， 即系你每日基本上你就系揸去插电，你系揸翻工就叫插电，翻屋企咧你就唔使插电。 泊车要钱噶嘛？ Park and ride 你 係咪泊車？你係咪 揸車翻工？你都要錢喎。 咁同埋咧，通常呢啲有電掣嗰啲位嗰啲車位咧，係特別方便、特別正，預留俾你。其他啲車就冇得爭嘅喎，因為又唔係太多咧，所以 太多人咁做。 係啦， 係啦。 咁所以變咗你翻工揸車出，即係揸出車揸出揸入咧，你就會總係有個停車場咧，就免費幫你插滿嚿電。 呢啲係要少少規即係規劃嘅。 原來夠電幾即係插幾耐咧？哦，原來咧你去到有即係譬如有 Tesla 插電站嗰啲咧，你係講緊插四個字已經插滿八成啊！ 咁犀利，仲快過 iPhone。 係啊，即係你插兩個鐘頭插滿嚿電啊！即係佢係插到八成之後會慢插 啊！ 四百幾 kilo 咯。 即系 基本上一缸油咁咯， 你机场都六十 K 路啫嘛， 咪即系一缸油咁咯。你喂，你围翻香港地，即系你接待啲住新界之后 K 路，你讲 K 路等于双等，我话 即系 去机场就 kilometer， 即系你讲紧咧就系话，如果去插满之后可以行到几多公里咧？ 四百几公里咯， 四百几公里。 即系你住新界，可能来回一日咧就可能八十公里啦。咁你一个礼拜入一缸油，而家一个礼拜插一次电，个问题就系你去澳海城饮餐茶，咁佢就帮你插满架车。 同埋而家都几多地方有呢啲咁样嘅可以电车位嘅。 系啦，第二个最迷人嘅特点咧就系架车咧。原来三年之后，三十六个月之后咧，佢会用七折车价七折帮你买翻架车。 O K， 点解要咁做咧？俾你换新车啊？ 就系 即系新款 啲店车咧，佢 即系你要买新， 同我哋一般嗰啲唔系电话嗰啲都有关系。 啲 店会老化， 系啦， 系要换 电会老化。 第一啦，第二就系 换电好贵噶嘛。 佢预你三年咧，你可能 Tesla 佢自己会出新款噶嘛，你咪 trade in 咗个旧车，你买个新嘅咯。 佢如果佢换咗旧电，佢可能买第二啲国家，佢都一样可以。 咁似英人机，咁似买英人机嗰啲， 佢就真系非常之聪明。佢收翻个车翻嚟，就好似啲旧嘅 iPhone 咁。你香港用完咪换去印尼咧，印尼咪换去印度咯。个 iPhone 嘅寿命其实可能十几年嘅，你換咗個電嘅話，咁個問題就係話，真係呢件事係好環保啦。你架車真係 utilize 100%， 同埋你如果係行汽油嘅車咧，你嘅又有引擎啦，有氣缸啦，唔好講啦，有波箱啦，係嘛？又有波箱啦。咁原來你嘅電車咧，原來你嘅電車咧係得四個轆同埋兩個摩打嘅啫，保養基本上係非常之簡單方便，因為你嘅車冇乜嘢壞。電子零件係啊，電子零件就其實好平嘅啫。但系问题你坏引擎啊，即系你试下揸下 Benz 去换下引擎咧，你就基本上同买个半架新嘅冇分别噶啦。 咩落地味啫？ 冇人会换引擎嘅， 换波箱， 换波箱多啊， 整劲啲嘅。 你换波箱不如换车啦， 即系你真系整架波箱嚟换十万八万嘅。 拖咧有问题咁样，免费帮你换噶啦。 咁啊，当然我坐喺度，我听人 sell 两个钟啦。咁当然就好心喐嘅，但系问题咧，即系我哋呢啲可能我都高攀唔到各位啦。即系我哋呢啲系打工仔嚟嘅啫，即系买唔起嘅浪漫嘅车嘅。咁所以咧，我都系啊，如果佢三年之后出一架大概系三廿零四廿万咧，咁我谂全香港就好多人 afford 得起啦。咁样样。 其实三年之后咧，而家啲新車咪係時候可以我哋接咯，但問題佢電嗰嚿電係比較麻煩啲嘅，即係你驚佢接翻嚟之後， 你咪計佢 degree 咯，即係譬如本來行四百幾 kilometers 嘅，可能再degree 咗之後，你計三百咯。 香港咁細嘅地方咧，你嚿電可以行到一百，其實都可能好夠噶啦，即係來回呢 一百蚊啲，你住新界就唔得啦，真係嘅。 住新界可能問水啲啦， 你住九龍嘅就係啦。如果你有二百咧，你就總之每一日個加晚差。 好機啊！ 係啦， 你又會好，即係你又會覺得哇，真係好啦！你本來入三千蚊油，而家每一個月電費係唔使錢嘅，因為你泊車嘅時候 呢樣嘢唔係 forever 嘅。電呢樣嘢始終我相信。不過 你 公眾停車場我係難諗 啲啦。你哋倒車再叫翻醒我哋。 但係我覺得環保呢樣嘢真係幾好喎，即係佢唔排煙啊咁咧，即係對個環境都一流啊！真係 呢個啱嘅環保。 少女自己講㗎。 因為你實際上 我覺得真係幾好。 佢又講翻車。 前嗰排先有人話，前嗰排先有人話電車啊要滅絕佢啦，因為佢霸住啲路啦，又 唔好講啦。嗰個係當笑話算啦，大家。 咁大家笑完呢單嘢嘅。不過即係總之呢樣嘢，如果你覺得係幫到地球嘅話咧，大家換架電車有個有車嘅。 但佢平啲就好咯，太貴唔係個 afford 到嘛。 係咯， 而家somehow都個 brand 買個 brand 㗎嘛。 時間嘅 ，Tesla都個 brand 嚟嘅。 我都覺得 係。我唔講60萬裏面可能有30萬。 喂，係喎，差咗去咁遠，差咗去電車。其實我想問翻阿 Donna 姐嗰日點解你突然之間要我突然間同你同埋阿劉翁影張相，我就 po 我就 po 咧？ 你影得咁差，冇 po 到你一张相。 我知啊，唔系，我想知道你点解突然间要影啫。 冇，周围一集游啫嘛。 唔系嘅，你头先先讲完有个女人。 啊，唔系。 你问我嗰位女主人系咩人？ 我想到即系唔。 你有冇听徐意门噶？ 冇啊。 基本上， 所以我唔知佢哋讲嗰啲嘢，我唔知佢讲乜。 其实好多烟竹噶，其实佢哋个 group 有好多烟竹噶。你唔听徐意门，你又唔明白，你又唔知咩叫女主人。个问题就系话，每当女主人出嚟嘅时候咧，佢又会好兴咧用两三句揶揄一下刘墉噶。你知咧， 趣味噶。 系啊，你揶揄刘墉一啲哲理上啊、政敌上嘅嘢，佢系哔哩吧啦好多嘢讲噶嘛。如果你用女主人嘅角度揶揄佢，话佢唔识应对噶。所以每一个人就捉住女主人呢三个字。 咁点解会改咗叫女主人嘅？ 即系据我所知咧，好似每一次女主人讲嘢嘅时候，刘墉唔系好出声，唔系好敢回嘅，所以佢女主人。 咁怕？No no no no no no。咁点咧？咁琴日就系佢突然间开 台。冇 po 张相，我知有个都 po 啊，有 po 啊。 系咩？ 我见到你 po 咁讲，又咪 po 啫嘛。 系咩？ 系咯。 你会唔会惊 刘墉啫嘛？ 你会唔会惊吸人比下去嘅感觉？ 我就系、是、结果就系咁样咯，跟住我即刻话我路过。我惊俾女主人啲 fans 揼死我。 系咩？ 系啊，我又唔知咩事，唔知头唔知路，突然间写埋啲嘢咁得意嘅，咁所以我唔敢玩咯。 好，今次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咧就讲一样大家都会关心嘅嘢啦，就系讲阿兄姐啊。好，休息一阵。 咪讲香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